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4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6月28号，记者从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了解到，前段时间园里出生了一只斑鬣狗，由于它的妈妈刚经历剖腹产，还在恢复期，目前这只斑鬣狗宝宝急需一只爱心狗妈妈做奶妈。 6月26号，记者从央视新闻的北京网络直播室节目了解到，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孙磊担任复兴号 G123 的列车长。前几天，复兴号正式开始载客，引起轰动。复兴号运营寿命更长，能耗更低，乘坐更舒适。这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已经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孙磊是大兴一职2006级航空服务专业的毕业生，2008年经学校推荐到北京铁路局面试，经过层层考核，进入北京铁路局动车组工作。 日前，南海子公园东门特别增设了一条长15米、宽4米的木质画廊，整体造型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正在展示古代帝王的对联诗句，全部由国内外当代书法家精心创作，游客可以免费参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6月28号，记者从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了解到，前段时间园里出生了一只斑鬣狗，由于它的妈妈刚经历剖腹产，还在恢复期，目前这只斑鬣狗宝宝急需一只爱心狗妈妈做奶妈。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部姜立成介绍，这只斑鬣狗妈妈第一次生狗宝宝，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难产的情况，兽医马上决定为他进行剖腹产手术。经过1个半小时的手术，取出了一个健康的斑鬣狗小宝宝，体重将近2公斤。 记者了解到，斑鬣狗又叫斑点鬣狗、斑点土狼。斑鬣狗的毛皮是淡褐色，身上有不规则的暗点，会随着年纪而慢慢消退。它们有着强壮的颈部和粗糙的鬃毛。斑鬣狗栖息地位于非洲，可以成群捕食较大的猎物。在非洲，它们是除了狮子以外最强大的食肉性动物。斑鬣狗全年都能繁殖，雨季是产子高峰期，妊娠期为110天左右。蒋立成表示，目前斑鬣狗妈妈还处于恢复期，不能哺育自己的宝宝，只能进行人工育幼。为了让斑鬣狗宝宝健康成长，他们正在招募爱心狗妈妈来给小鬣狗当妈妈。如果有合适的狗妈妈，请大家和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客中心联系，联系电话8921-6666。 本台消息，6月26号，记者从央视新闻的北京网络直播室节目了解到，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孙磊担任复兴号 G123 的列车长。前几天，复兴号正式开始载客，引起轰动。复兴号运营寿命更长，能耗更低，乘坐更舒适。 这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已经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孙磊是大兴一职2006级航空服务专业的毕业生，2008年经学校推荐到北京铁路局面试，经过层层考核，进入北京铁路局动车组工作。 因为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2011年7月成长为北京铁路局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孙磊带领的暖心乘务组每逢重大节日都会集思广益，把温馨出行的喜悦送给旅客，为人们带来节日的惊喜和周到的服务，得到了广大旅客的认可和好评。他和他的乘务组也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2016年2月21号，高铁孙磊的故事更是通过央视新闻联播传到千家万户。孙磊具有丰富的高铁乘务工作经验，作为一辆列车乘务工作的负责人，他时刻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对于复兴号首发，孙磊表示充满信心，保证让乘客一路舒心。 本台消息，日前南海子公园东侧特别增设了一条长15米、宽4米的木质画廊，整体造型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正在展示古代帝王的对联诗句，全部由国内外当代书法家精心创作，游客可以免费参观。长廊目前展示的书法作品都是从南海子历代遗留的楹联、额匾等史料中精心挑选，其中有多位皇帝的作品，由国内外30多位当代书法名家精心创作，使用木材雕刻制作的。这些作品将长期悬挂于长廊中，供游人赏阅。 本台消息，6月28号11点，记者收到张先生提供的线索，在枣园东向路口南侧路边，自己停放的私家车玻璃被砸。记者赶到现场，看见一辆被砸的北京牌照大众高尔夫私家车，车头朝西停在现场，驾驶座、车窗整块玻璃已经被砸碎，玻璃散落一地。记者从张先生提供的线索中了解到，在枣园东向路口南侧路边，3辆私家车车身都是朝西停放，全部被砸，车辆分别是一辆白色 SUV、一辆白色福特轿车和一辆香槟色高尔夫，3辆车都是左前方驾驶座车窗被砸。 张先生说，早上7点不到就发现车被砸了，据听说其他小区也有被砸的车辆，具体位置不太清楚。张先生一边清理车内的碎玻璃，一边告诉记者，由于车内没有存放贵重物品，除了车玻璃被砸，车内并没有翻动的痕迹，所以没有造成其他的财务损失，现在已经向派出所报案。记者再次提醒广大车主，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同时为了避免造成损失，要提高防盗意识，改变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的习惯。 本台消息，6月25号上午8点，有逝者徐某的家属来到大兴殡仪馆办理丧事，一名男家属拿出一沓钱来塞给登记员周恩来，说请您多费心给照顾照顾。周恩来同志连忙推脱，在场同事也是帮忙劝阻，但是家属非常执着，硬是跪到地上请周恩来一定帮忙。周恩来和同事们无奈，只好先行收下以使家属放心。随后周恩来将家属给的600块钱交给相关负责人，随后有关人员一起找到逝者家属，说明了工作职责和纪律，还是把钱还给了家属。本台消息，日前北漳村镇诸葛营村支书李玉志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十分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帮助，正是您的购买，我们村瓜农赵国和家的1.5万斤西瓜才得以迅速销售，没有烂在地头。前不久，瓜农赵国和家的2亩西瓜熟了，由于赵国和身患强直性脊椎炎，没办法把西瓜采摘卖出，李玉志组织村民帮助赵国和采瓜装箱，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信息向社会求助。2天之内，100多名市民赶来买走赵国和种植的1.5万斤西瓜，赵国和获得5.5万元的收入。 记者日前来到诸葛营村，赵国和正在地头整理瓜秧。他说，这次可多亏了李书记和村里的人搭把手帮忙，不然一年的收入都泡汤了。年近50岁的赵国和 20多年前就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腰弯得近乎直角。家里80多岁的母亲和20岁的孩子都需要养活。坚强的赵国和主动承包了2亩地种植西瓜。对于赵国和来说，种植西瓜要比其他瓜农付出更多，腰直不起来，给高处的西瓜人工授粉最难。一天中天气炎热的中午是最佳授粉时间，别人授粉一次只需要1-2个小时，他往往需要3-4个小时。长时间劳作下来，赵国和练就了单手吊瓜授粉的绝活，村民们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感动。 6月初到了西瓜成熟季节，如何帮助赵国和尽快销售西瓜，让村支书李玉志愁得几夜没能合眼。这2亩瓜可是他家里所有的收入来源，西瓜最佳采摘期只有1周的时间，他没能力拉出去销售，咱村里可不能不管。一天早上，李玉志翻着朋友圈，看到很多人在朋友圈卖东西，他灵机一动，没顾上吃饭，就顶着大热天钻进瓜棚拍照，并连夜写文字，找到大兴这些事儿公众号向外发布消息，受到许多市民的关注和转发。李玉志还组织10多名村民义务帮助赵国和摘瓜、背瓜、装箱，不少市民也远道而来，开车直接来地头买瓜。2天时间，1000箱西瓜被购买一空，每箱大约15斤，售价55元。赵国和收入5万多元。他说，在地头等着小贩来收，卖不上价钱不说，收的也慢。往年小贩来地头收瓜，他的2亩西瓜只能销售1.5万元，收入才几千元。村支书李玉志和村民们的帮助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是 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明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庞各庄镇2中心小学的小记者高珊珊。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区2小学的小记者张子凯。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 近日，大兴区2小学接到了大兴区医院同称小区美好家园物业管理公司送来的表扬信。原来，在6月16日下午，大兴2小3年级3班的刘晨灿和3年级4班的孙宇璇两位同学在医院同城小区健身区玩耍时，捡到一部崭新的手机。两位同学立即将手机交到物业，并通过物业联系到了失主。失主拿到手机后，对两位同学表示万分的感谢。当得知两位同学是大兴2小的学生时，更是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赞叹2小的孩子真棒。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感动于这两位同学拾金不昧的高尚品质，特地给学校送来表扬信。大兴区2小学一直以立德树人为学校的根本任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树立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的良好人文品质。 近日，大兴3小花样跳绳社团中6年级毕业班的同学们分别到大兴区念坛公园和滨河公园进行了毕业季教育校外展示表演活动。一组别开生面的鬼步舞展示拉开了此次活动的序幕。随着音乐的节拍，一根根彩绳，一个个纯真的笑脸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着光彩。钟摆跳、开合跳、单腿跳、连环跳，同学们不断变换队形和花样， 出入公园的游人们纷纷驻足观看，为孩子们精彩的表演鼓掌拍照留念，现场气氛无比热烈。大兴三巧这次课外活动不仅扩大了学校花样跳绳社团的社会影响力，也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为学校毕业教育内容增添了新的内容。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大兴二小红东快讯小记者王小帆。为全面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自理能力，发展核心素养，学校准备组织三年级同学开展行走的课堂西安研学实践活动。研学课程即将开始，他们准备好了吗？韩家轩同学你好，你在这次研学活动中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我非常想去大雁塔看一看，因为我从书上知道那里有唐三藏去天竺带回来的佛经，我想看看那本佛经到底长什么样。 龚少博同学你好，我是红通快讯小记者张子凯，请问在这次研学活动中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品尝一下西安当地的小吃。我舅妈是西安人，她经常跟我说西安的小吃跟我们这儿的不一样，我想亲自去品尝一下。我现在正在练习书法，我的书法老师说西安的碑林里有许多书法大师写的作品，我想带着字帖到那儿对比一下有没有我临摹过的作品。 龚少博同学的妈妈您好，我是红通快讯小记者刘宇轩，请问您为什么支持孩子参加这次西安研学活动？ 我想这是一个与平常不同的实践活动，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孩子能够走出去亲身体会课本以外的东西，同时也能够锻炼他如何与人沟通交流，体验不一样的集体生活，所以我非常支持他参加研学。我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不仅能够获得知识，还能够获得同学间的友谊，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自理和自立。 高校长您好，我是红通快讯小记者白云佳，请问学校为什么组织三年级同学进行西安研学活动？ 我感觉呢，咱们学校的学生呢，第一个应该需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我们在学校呢是课堂上的学习，走出学校是大课堂的学习。为什么选择西安呢？因为我们知道1000年的文化看北京，5000年的文化看西安，西安的历史文化比较厚重，所以呢我们这次研学活动选择古都西安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再有呢，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同学呢在学校内学了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那么我们也需要走出去到西安去看一看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渊源源远流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庞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高珊珊。为了促进我们全面发展和个性化需求，我校以体育、艺术、科技教育为核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全面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我校自2014年开展课外活动以来，同学们在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我们全体师生和家长齐聚一堂，开展以我参与、我成长、我快乐为主题的课外活动成果展示。下面请大家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心声吧。 我是3年级的乐曼妮。课外活动让我学习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是4年级2班的信心，我特别喜欢科技社团。上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还参加了大兴区航母比赛呢。 我是5年级的张欣彤，我今年参加了琵琶社团，以前在生活中我都没有见过琵琶，是课外活动让我走进了琵琶，了解了琵琶。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家长全程参与我们的活动， 阿姨您好，您是否经常参加于学校组织的活动呢？ 对，我经常参加咱们学校的活动。 那您参加今天的展示活动又有什么感受呢？ 我今天特别激动，因为今天的孩子们的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以前孩子要是上兴趣班，我们还得周末带着孩子去黄村子学校去参加，现在学校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展示活动，有多彩的社团供孩子们去选择，孩子有了一技之长，我们家长也很开心。 赵校长您好，在课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您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想采访您一下，您觉得今天我们表现得怎么样呢？ 那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觉得你们今天表现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啊，挺好的，是不是？ 嗯， 我也特别满意咱们同学们的表现，你们就像一个小演员登上了这样一个舞台，相信你们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你们更加自信了，对不对？而且呢，通过参加这样展示活动，你们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都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咱们学校组织这样一次课外活动的展示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咱们中心校所有孩子们自从2014年10月份到今年将近2年半的时间，咱们各校开展的课外活动，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呢，咱们学校和咱们社会的一些培训机构，然后再给我们进行训练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新闻议事厅。那么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是来自庞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刘思成， 大家好。 谢欣， 大家好。 刘俊松，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大兴区第二小学的杨新言， 大家好。 张天意， 大家好。 还有王晶， 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议题是书包应该由谁来背。其实这个议题呢，听上去好像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哈，谁的书包谁来背呗。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的哈，有很多人也跟我反映，很多小学生的书包是由家长来背的。那么今天呢，我刚才私下里也了解到，咱们的孩子们也是分成了两个阵营，你们正方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小学生的书包应该由自己背。 嗯，好，这是咱们正方的观点，小学生的书包应该由自己来背。反方的观点呢？ 书包应该由家长来背。 应该由家长来背，也是理直气壮哈。那咱们请咱们的正方先发表你们的观点吧。 我觉得呢，应该书包由自己来背。如果要是爷爷奶奶他们的身体不好，那我们就应该更要就是让我们自己来背，不要让家长受累。 那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你想如果这个人他的腰弯了以后，等他长大了还会被那些好的公司选上好的工作吗？ 那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得病了，那你还会舍心去让他们背他们就背我们的书包吗？我们的书包虽然从放学的院里出来都是由我们自己来背的，那我们就到放学上车的那一瞬间就背那么一会儿又不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虽然是生病的话是不能由家长来背，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平常生活中，因为那只是极个别情况，在生活中就一个背书包的问题是说明不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好或者是坏的。 但是书包里装的书是我们自己学习的用具，不应该由家长来背，又不是家长要学习的东西。 但是就是回家那作业不还是我们写吗？然后回家的路上我们有时候作业会很多会很累，然后就回家那一点时间你可以玩玩呀，不一定非要是让自己来背，如果背着书包走的时候多麻烦呀。 那要是背着书包自己走来走去的，家长搁那会儿慢慢走慢慢背着走，那你会想想家长的肩膀，想想家长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呢？ 那家长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人了，他的身体也就长成了意思，然后我们的身体还在发育，如果要是压在肩上的话，你就是发育会不好的。 如果我们发育不良了，那家长小时候是谁来背呢？那还是家长自己来背啊。 可是家长小时候课业也没有那么重，而且现在学校的要求啊严格什么也高，就是我们应该能放松的时候就尽量让自己放松一会儿，就放学回家那小会儿我们可以跟同道的朋友一块儿聊聊天啊，玩玩游戏啊什么的。 那我们小时候就被娇生惯养，长大我们还得依赖父母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呢，就让书包来让家长背，并不能证明说呢，哎呀，我这个就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全都依赖家长了。他的这个书包还是我收拾的呢，我还帮家长做家务呢。 那如果我们长大了，我们的孩子要是自己拿书包的话，那我们用受累吗？如果家长变累了，那孩子呢？孩子就会很轻松，那孩子很轻松就代表着小时候就娇生惯养，长大肯定就得依赖父母啊。 但是我们也需要有童年，我们也需要有快乐的时间。我们从小呢，我们可以有休息，虽然就那么一小段时间。有人说家里学校很近，算就那么一会儿时间，那我们回家还要写作业呢，一天都是很劳累。家长虽然也很辛苦，那我们也辛苦呀。 那我们能有家长辛苦吗？家长在外面打拼，我们在这里学习听老师讲课，至少我们还有坐着休息的时间。那家长在外面打拼工作，还得抽出来时间接我们，肯定也很忙啊。 我们懂你的意思，我们不是不孝敬父母那种的，只是我们说就一个背书包这个观点，不足以说明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或者是不是一个懂礼貌的人。 那书包里的东西是谁的？是我们的，又不是家长的。家长的话，那肯定得由家长自己来背。那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背自己的包，再加上咱们的包，还有家长也说不定会带其他东西来接我们。如果要是走出来的话，那你们想想啊，家长带着其他东西，之后呢还得帮着你拿书包，家长还够累呢。 那如果家长长成了，力气就大了呀，因为然后力气大了，他就可以背上书包了。他背着书包力气大，就是比我们感觉肯定是轻松一点的。再说了，家长又没有家庭作业，我们回家还要写一大堆家庭作业呢。 我先打断一下，我先想问一下，你们的书包里都装什么呀？ 书、卷子、铅笔盒， 而且还有水和水果盒。 水还有水果盒是吗？你们的书包大概有多重啊？ 要是那个大约10斤吧。 10斤？问一下你们，就是在你们平时的生活中、学习生活中，你们周围让家长来背书包这样的现象多吗？ 多， 很多。我们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让家长来帮着背书包，只有一两个人呢是让自己来背书包的。 因为现在我们学校基本上都是低年级让家长背书包的多，然后越高年级就是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同学是自己背书包，有同学是家长背。 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书包到底由谁来背哈？其实咱们通过聊天，我也发现了，其实像你们来说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书包还是由自己来背的，对吧？但是书包由家长来背这样的情况，在你们身边也会有。如果抛开正反方的话，你们觉得这个跟自理能力关系大吗？ 我觉得不大。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只是这个背书包是一件小事儿，然后你干别的也不一定能证明背书包啊，就是背书包你不能证明你别的也不行啊。 背书包只是一件小事儿，它肯定一个片面不足以说大全，肯定是可能这个书包还是自己整理的呢，我还帮家长干家务呢，所以可能只是我这个书包让家长来背而已，也不一定就是说我的自理能力怎么样，或者说我孝不孝敬父母。 因为呢，可能这个书包呢是真的，就是咱们是真的背不动了，然后呢这个是咱们不能承受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让家长来背的，然后呢我别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自己的事情都会是自己做的。 我们觉得就是书包由自己背其实是不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也是就是从小就希望父母能变得好，我们怎么样我没关系， 希望父母能变好，不要让父母那么累。书包到底应该由谁来背？其实我们最后一个得出一个结论，刚才有同学已经提到了，就是当你能够自己承受这个重量的时候，还是应该怎么样？ 自己来背。 对，因为这个毕竟是谁的书包？ 自己的， 自己的书包。当你实在如果说承受不了这个重量的话，那还是要怎么样？ 家长背， 求助家长，对不 对？但是我们是用了一个求助，而并不是说家长应该理所当然的来给我们背，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根本的解决的方法？那其实可能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问题要说的话，就得任重而道远了，就要说到减负了，是吧？要减负了，这就需要很多的这个教育界的一些 叔叔阿姨他们来考虑了，来怎么给你们减负呢？怎么能让根本上你们的书包来减轻，能让书包应该由谁来背，不要再成为一个纠结所有的孩子和所有家长的一个问题，好吧？嗯，今天也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录播间做客，我们最后给自己鼓一下掌好吗？好，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北京时间二。